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inners.com， 我系探长。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翻到嚟大軍閥啦，咁啦就嗱，咁啊今日好多謝阿柳 Sir 上嚟啦， 冇咁講， 咁啊冇辦法喎，阿土伯又唔喺度喎， 二座阿土，阿土病喎，佢攞即大炸藥俾我睇，咁加埋呢個天氣係因為好多人病， 係係係係， 我係取信佢嘅，咁大家黨友我覺得佢因真 一嚟啦，二嚟其實佢都係即係都有啲 quota 啊嘛，佢一做咗城寨啦，咁呢度咧就未必可以兼顧到啊，大佬即係通常咧就真係都會有啲阻滯嘅。 咁呢個正常嚟嘅， 唔係，但係我覺得好難得啦，因為今個禮拜咧就非常之多嘢講嘅。 咁我哋打算做六個鐘頭啊，大家 哇，你得唔得啊？你 聽咗兩點啊？喂，我得噶，做美股收市啊！ 冇啊，大佬你搞到你搞到我哋推麥啫， 六個鐘頭真係即刻嚇親曹總。 唔係，其實今日好多嘢，其實 好多嘢 嚟緊。如果你話今晚咧，即係仲會發生嘅事情咧，就係呢一個脱歐。即係投票，咁喺呢一個英國國會咧，就會稍後咧就會又有投票嘅。咁啊，琴日咧就其實係已經係有即係國會啦，其實已經搶奪咗啊呢個叫做脱歐咧嗰個主導權㗎啦。其實就咁啊，只不過就係而家聽日唔係即係今日啦，咁就會係有個投票嘅。咁琴日就係有八個指向性投票啦，咁啊就好大鑊。八個指向性投票乜都唔得，即係哇！你而家見到英國國會啦，即係下議院啦，即係四方西喎嚇，乜都唔掂，乜溝都唔啱喎。 最多人嗰個就係已經揸六票嗰個就叫保留翻喺歐盟嘅關税同民度啦，已經。 唉，即係總之就難搞啦咁樣樣。咁好啦，嗱，咁我哋講個即係今日我覺得即係都仲要講咗先啦。其實就係、是、嗱，今個禮拜啦，咁林鄭咧就非常之犀利啦。 快跳到林鄭度啦！你文翠山咁悲慘， 嗱都係女人啫嘛， 要辭職。 喂，唔係嗱，呢個禮拜咧，即係嗰啲政治，即係搶眼嘅政治人物咧，都係女性嚟嘅。係 啊， 咁你見到咧，即係其實我哋就係咧林鄭啦，咁又仲有英國嘅文翠山啦。咁你之後你又想講下咧？ 我都想講紐西蘭總理 係嘛？咁啊，紐西蘭總理咧就其實係佢又解決呢個槍擊問題啦， 做得非常之典範。其实而家睇翻转头咧，喂，真系，喂，但系我好感动啊！点解？ 你想讲呢单嘢先？ 唔系冇所谓，咪真系慢慢讲，我都系六个钟头啦，慢慢同你 讲。好，你讲 先。喂，因为呢个亚德恩咧，因为佢我觉得好特别，因为点解？佢八十后。 八十后啊，即系咪同我哋差唔多？ 系啊，喂，香港人， 喂，佢仲细，喂，佢可能仲细过我。 点解我感受咁深咧？因为我作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我作为喺四民联嘅党员咧，即系我到而家都系坚信呢一套。喂，咁佢。本身咧，我睇翻佢嘅 record 啦，因為佢做咗咩事咧？因為佢第一槍擊案死咗幾十人啦，咁啊殺咗好多嘅穆斯林嘅教徒啦。咁而嗰個人唔係話新西蘭人嚟噶嘛，佢係澳洲人嚟噶嘛，走過去殺咗好多人。喂，咁呢個澳洲總理咧，咁佢做啲乜嘢咧？佢即刻帶咗 伊斯蘭嘅頭巾 嚇、啊，大家睇下張相啦，佢就嘗試咁樣做啦。 去同當地嘅居民擁抱，仲叫啲學生喺嗰啲回教寺前邊係跳嗰啲新西蘭嗰啲人嘅勇士嘅舞，去激勵佢哋嘅士氣。更加應承大家咧，係十日之內，咩九日之內定低呢個槍支嘅法案，就自控監管呢個自動步槍。 Oh. 而我再睇翻佢 record 咧，原來佢係啊，佢啱啱生咗 BB 嘅媽媽，佢帶埋個 BB 咧去呢一個嘅聯合國咧。是开会。 你见到佢又即係因为佢呢个咁嘅行为呢佢係感动咗呢一个即係回教世界。你起码见到杜拜嘅哈利法塔佢即係佢成栋嘢都系戴銀玻璃。 冇错。 喂即係佢咪 照顾呢张相。 係啦即係好犀利。 喂、你西方领袖你讲緊白人嘅绝白人优越主义、你大家互相仇杀即係。 放下自己身段。 基督徒同我呢个穆斯林去互相仇杀。喂你搞咗幾多人嘅性命不保啊？喂，佢作為一個女人嘅總理，喂，佢放下身段，著起伊斯蘭嘅袍去撫平佢哋嗰啲受傷，即係死傷者家屬嘅傷痛。喂，幾難能可貴。 我諗就係信，就偏偏可能就係女總理咧，佢先至可以放得咁。 唔係喎，女人真係唔得喎， 一啲啲。 嗱，今個禮拜我真 係可以狠辣嘅時候，真係可以好狠辣。 林鄭就係、是、林鄭就係 D 龜啦。係文翠珊我都係 C 龜啦。 文翠珊其實佢都係訴諸於呢、這、一個感情 咯。我哋兩個大市民嘅女性唔緊要啊，呢個節目女人聽笑嘅， 正、 歡迎啲女人下低留言點 頭。係 咁但係我問題即係，我真係好感動啊！點解？因為佢作為一個社會主義者。喂，佢尊重乜嘢？喂，佢本来系一个摩门教教徒喎，佢摩门教徒出身嘅，但系佢最合咗工党，佢坚守一个社会主义者。咁你香港人而家嗰啲人，你话唔中意社会民主主义，即系唔可以北欧嗰种嘅政治制度，德国嗰种政治制度，香港人咧要求一个本土，为要护本土意识。喂，佢兼爱，佢赞成同性恋，赞成如果唔能够工作嘅人咧，得到社会生活保障。喂，而佢出嚟嘅表現係大度喎、哦。喂，呢、這個大度係正正對比嗰兩件事嘅啫。第一件事，特朗普當槍擊完咗嘅時候，佢顧住自己嘅選票唔可以俾嗰啲人，唔俾嗰啲英美國槍會嗰啲人去控制住，攞佢嘅選票啊，攞佢嘅支持，喂，唔去禁槍。 架 居然叫啲先生話，喂，應該先生帶埋支槍。去上堂去保護啲學生，喂講啲根本係完全係無恥嘅説話喎。咁但係呢個總理，喂十日之內就搞掂喎。同埋你好似馬克龍，喂年青有為啦，即係佢咁後生又係做到做到法國嘅總統啊。但係佢其實你睇見佢真係其實講，佢真係懦夫一名喎。點解？ 我認同啊。 喂，點解？ 佢真係得把口呢條友係。 喂，你明知搞唔掂嗰啲 黃背心 周邊居民。你冇可能令到黃背心係有死人㗎喎。 嗯。 喂而家我而家你知唔知我作為坐喺呢度嘅人呢我係最擔心嘅。歐洲議會選舉唔熱嘅。喂黃背心運動係冇停止喎。喂喂你唔可以俾一個示威遊行你用水炮或者你用弓去開槍或者去打人令到有示威者死傷喎。 嗯。 喂你法國作為一個民主政體喎大佬佢仲丟條柳令話約人出嚟辯論點呀你拗贏咗啲人會翻生、喂但係人哋呢個即刻出嚟承認自己錯誤喂關佢咩事啊喂一個澳洲人喺紐西蘭殺人關佢咩事佢居然可以放下身段著起人哋嘅服裝認同人哋嘅文化去擁抱人哋去撫平人哋嘅傷痛、喂你馬克龍做過乜嘢喂所以呢個世界領袖喎即係所以嗰日澳洲突然間有個報電視台講完佢嘅行徑之後、即係唔好講話即係杜拜讚佢啦講完佢嘅行徑之後佢跟住即時澳洲人話：喂，我哋就嚟都選舉，唔知可唔可以選舉？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睇翻所有嘅即係嗰啲評論咧，我真係覺得即係我成日好唏噓嘅。 嗯， 習近平啊，架只腳啦。咁跟住林鄭月娥就有人唔握手啦。 有幾可能喎、 林鄭月娥仲唔握手啦？ 唔握手喂， 馬龍 睇下段片先。 馬龍啊歸宿啦，特朗普就亂嚟啦，黐線啦！喂，全世界嘅領袖令我真係好傷心。究竟喂呢個世界誰可以主宰呢個？反而見到 紐西蘭一股清泉， 一個八十後嘅清泉，就係尊重一個社會民主主義同我嘅理念相同。喂，佢而可以帶俾人哋撫平曬傷痛，當堂。冇晒事喎、啊，紐西蘭。喂，真係我覺得呢間嘢大鑊啦，又唔知幾多仇殺啊，報復。 我哋不如睇下林鄭先。 林鄭啊，俾你講翻林鄭。 你前面嘅前面嘅高， 背影前面睇啦。係咁多位，我望呢邊唔該，係咁多位，係呢度。 李生點一點個絲龍頭啊！ 有官，有官係李生， 呢度好啦。 喺健康。好，咁多位主禮嘉賓請上車。好，多謝。 想登記。 係。 好啦，嗱就咁样嘅，因为呢单嘢呢就首先呢，所以前前因后果呢，咁就係因为其实慈山寺啦，开光啦，係咪咁开光，咁其实就阿李嘉诚呢，咁都有啲面子啦，係咪先，咁佢又搵咗呢一个黄志文啦，咁你中联办啦，咁你仲有陶杰喎，喺现场㗎喎，咁 啊 就刘德华又喺度啊，咁即係林郑 and friends 啦，係咪，即係你见到都系林郑啲 friend 主持 都系。咁嗱就阿萧生讲咗呢单嘢就咁，但係就有啲我认同，有啲唔好认同，咁就係话其实成单嘢其实佢就主要系针对阿李嘉诚啫，咁但係就黄志文呢，佢觉得冇可能就同佢呢，即係呢一个叫做系不和呢就铺面化。 佢哋咪即係张床 呢，我觉得呢就咁样讲嗱如果大家睇返一开始呢嗰个咁样嘅，我即係睇返先，你嗱你如果你话睇返 李嘉诚都系握手。 回带回带先，我喺我呢个 mon 呢度回带先。嗱一开始啊嗱好自然㗎系咪，你见到呢个幕系嗱，即係李嘉诚伸手去握嘅时候就好自然。 佢 即係起码喺呢一个 moment 呢，你唔会觉得佢系抗拒李嘉诚嘅，系咪先，一系冇抗拒李嘉诚。但系一去到拖阿黄志文隻手嘅时候呢就截然不同啦。咁呢个系你觉得你系针对李嘉诚定还是系黄志文呢？ 黄志文。 系咯，呢个就好明显啦。 针对黄志文。我问緊点解 ,ok? 我俾埋张相。 即如果你讲系嗰个 body language。 我俾埋张相你睇，你知道我识系黄志文嘅老细，所以我都查緊。如果有呢，我有机会再话返俾你听，打电话同你讲，跟住叫你带返个。 如果即系大家睇呢一个 body language 呢，佢就好明显系针对黄志文。咁但系另外都有一幕嘅，咁即係譬如你话佢后面呢，咁走嘅时候呢， 佢早走 嘅。係啦，呢度佢早走啦。咪佢首先佢即係睇下标先啦，係咪，我哋睇下呢个画面先。佢睇下标先啦，佢即係佢揈开嘅手之后睇下标先啦。咁然之后坐车嘅时候呢，你见到啊李嘉诚呢都想扶下佢呀 ,escort 佢呀咁样，佢係完全唔理嘅。咁呢一幕呢，咁就系咪针对呀李嘉诚呢， 即係嗱，我觉得佢係唔 happy。 系 你李嘉诚咁多事，做乜要拉我同阿黄志文手？ 系啦，做乜嘢要做和事佬啫？ 其实嗱，我嗱呢度咁讲啊，今个礼拜如果即系大家最大件事系咩先？就系讲 快运， 唔系快运啊，嗰条法例啊，香港 引渡条例， 引渡条例 ，OK， 系 因为啲商人系全部都系俾压力嘅，即系我怀疑啊，李嘉诚亦都系可能真系。喂，作为商界佢代表，即係 佢有发工，你觉得 佢都有发工，佢要逼黄志文就系呢条条例，可能有啲商人就做咗，咁可能林郑月娥就唔高兴。即係我哋咁样推上啊。喂，咁而家系香港系好丑陋㗎嘛。喂，你见到经文联嗰啲啊出晒嚟讲，喂唔好意思啊。点又唔好罚，点又唔好拉，点又唔好即係做入国内做生意一定要踩界，咁我唔知点解要踩界，咁跟住呢就调返转头呢，就如果做唔踩界就搵唔到钱嘅，咁你点解即係一定要贪污贿赂咯。 係啊，呢个系啦，呢个当然系啦。 咁而家你就咩，咁 咁但係你话讲林郑佢本身先，林郑佢本身其实讲真，佢当然佢有佢唔鍾意即係或者唔妥李嘉诚嘅理由啦。即係话佢 我觉得黄志文应该呢条条例俾好多压力。 呢个当呢、這个呢其实就。 我系调转喎，觉得系香港嘅商人去中联办。是攞个 credit 叫林郑月娥修改呢个法例。林郑月娥觉得唔应该修改呢个法例。因为佢觉得呢个法例呢，如果大家听清楚啊，边个讲啦，即係呢个保安司嘅讲啊。 保安局长啊， 李家超讲。喂，佢话呢条法例我哋有，我哋政府用唔用嘅权喺我度，即係我冇介唔介你走我嘅权喺我度。所以唔构成呢边个问我攞人要俾嘅问题。即係佢认为个政府有威信。咁但係而家调返转头就落嚟好多修改啦。咁虽然啲大律师又会讲，喂你可能喺大陆揸车撞亲人啊。喂你喺香港嘅法例你都判超过五年嘅有权。 咁佢主要就係三方面嘅修改，咁就係第一咧，就其實佢係刪除咗九項罪名啦。咁九項罪名咧就係、關乎嗰啲稅務啊、環保啊，即係個人即係嗰啲叫做係經濟有關啊嗰啲罪行啦、 咁其實條條都係罪行啦、 咁即係 點解唔可以翻去交 代？但係就商界嗰啲不滿啦，即係譬如好似阿田北俊咁樣講，咁田北俊就話唔得喎，係嘛？你即係你而家咧，仲有一條咧叫做係行賄罪啦，十五項行賄罪咧都仲喺度，行賄罪好大鑊㗎，你翻大陸做生意咧。好多时候咧，你送礼啊，即系呢啲咁嘅嘢咧，都系被逼嘅、其实 冇咁冇送咯， 唔系咁就唔送就做唔到生意啊？问题系 大佬人哋何志平冇做生意啊？喂，代表中国一个商人走去贿赂一个非洲嘅总统，喂，人哋声泪俱下承认自己错误、大佬、反攻自省，我觉得坐监咧系得佢人生之中最大嘅侮辱感，但系调翻转头得到最大嘅觉悟、点解你贿赂有觉悟噶嘛？喂，咁呢个世界攞嚟讲真系。嗱，講我啊，真係點解咧？我啊細個受廉政風暴害，即係廉政公署嘅 迫害 我 嘅。你俾人迫害 啊？唔係冇迫害啊！我翻大陸做咗三年生意，我從不去賄賂人。 係， 結果我咪賴嘢咯。 係咩？ 我犯法唔掂咩？ 唔係。 喂，如果唔係我發一大嘅 咧，咁呢個就係等於就係阿田北俊咪暴露咗一樣嘢。喂，根本上喺大陸啊，行賄係一個原罪嚟嘅。唔係，即係你唔行賄，你做唔到生意，根本就係、你去到今時今日，就算係呢個田北俊咧，就真係。我覺得佢真係好犀利。嗱，呢個禮拜有兩個商人就即係講真心話啦。第一個就係田北俊啦， 第二個 咧就是何柱國啦。 何柱國 就好有型嘅。咁何柱國就喺度話咧，咁啊有啲朋友就同佢講，又同佢信啊。咁佢就話咧，嗱，如果咧即係呢一個即係呢個逃犯條例咧修訂咗之後咧，你以後可能就見唔到我噶啦，係嘛？因為咧擔心以後， 喂，講到自己咁大啊，大佬， 你擔心以後咧就唔可以如沐春風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佢講嘢係咩？因為佢唔係話針對係咩罪行嘅問題，佢而佢講嗰樣嘢咧，就係話喂，佢衝擊到嗰個叫做係即係我哋嘅普通法、因為你普通法喂，大佬你而家你刪除咗幾項條例，咁即係喂，你話如沐春風係嘛？即係喂，你而家你刪除咗九項條例，完全係針對商人嘅，咁商人以外嘅人咧？咁普通法嘅精神係乜嘢？普通法精神就係話， 唔係咯， 喂，每個人人人平等啊？點解而家淨係商人先至可以如沐春風啫？ 其實你 喂一般市民就唔可以如沐春風嘅，淨係商人可以如沐春風嘅。 即係點講咧？賣書嗰個就話人哋坐洗頭艇翻去，喂，你唔可以坐洗頭艇翻去噶， 咪就係咯。 即係所以喂呢班嘅商人咧係白痴 啊！ 喂，咁我想問啊，蕭建華， 蕭建華， 喂，你知唔知而家香港啊？我做緊呢行，我就知啊，50至100间學啊。关佢事噶，而家逐个学逐个洗紧啊，佢咪由国安夹咗翻去。 喂，呢啲先大镬。 咁 因为你做学嗰啲好多时候 发手错嘅，唔系啊，成唔系呢啲学第日发达，同你讲。喂，而家喺度洗紧啊，呢个而家即系我哋啲学，我知道呢啲学喺度洗，唔系喺度洗紧， 洗 漂白紧，一漂白完之后咧，就我都可以攞出嚟卖嘅，所以喺个金融市场系好掂。喂，咁成报嗰阵时嗰个总嗰个老细走出嚟咗，就系话呢个萧建华啲货啲资产。 系啊，俾習近平掠曬啊嘛， 轉曬， 俾鄧家貴立曬 啊 嘛， 係啊，咁呢個都好事啊。咁你香港商人驚乜嘢咧？ 係咯， 咁你所有人都有原罪噶啦。咁你喂，咁我都話啦，我日日都行得正嘅 咧。但係問題就係話，所有人都有原罪，但係而家呢種原罪咧，就同香港啦，就叫做同步化啦。咁你即係以後就冇咗呢一個所謂嘅安全港嘅角色啊嘛，香港。咁而今日呢一個香，即係美國商會就出咗聲啦，咁啊出咗聲明啦。不如我哋開段片睇睇先。 所以真係講耐都有好多嘢講， 不見呢個制度嘅缺陷，最有利於邊個呢？係逃犯。 唔使咁好氣啦，無論幾多反對，咪又係刊憲打逃犯條例諮詢期完結已刊憲，美商會強烈關注，話減在港營商吸引力噶。20日諮詢期轉眼過，政府堅持修訂逃犯條例，最新刊憲嘅修訂就同幾日前三合一記者會所講嘅一樣。从此以后，政府就可以就条例内所列嘅37项罪行，将疑犯引渡翻大陆。 呢次咧系特区政府主动主导去做呢件事。 第时只要特首一句话要引渡边个边个，法庭就只可以睇下系咪有足够犯罪证据，就要按例引渡，唔可以质疑要求引渡嘅国家有冇保障人权，或者有冇砌生猪肉。 美国商会之前已经警告过保安局，修例会损害香港作为国际商务中心的竞争力。家阵正式罕见，美商会再发声明话，就算保安局查咗九项经济罪行，佢哋都唔收货，继续强烈关注，极之相信修例会减低跨国公司拣香港作为区域基地嘅意欲。形容被引渡的人会被带到同香港极之不同的司法管辖区，这些地方冇机会被公众同立法机关审视制度是否公正，缺乏保障。再强调香港法治是无价新品，要求港府考虑其他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回应真正急切需要引渡的个案。 想登记 唔系，所以好笑啊！你睇下呢单嘢，喂，出嚟捍卫呢条条例嘅人， 竟然系美国人喎、 啊，竟然系美国，唔系美、啊、美国人捍卫，我都觉得合理，因为佢哋尊重翻香港嗰、那个嗰、那个司法制度。 呢、這个即系其实佢哋自己本身喺香港做生意，咁其实讲真，即系无论美国商人又好啊，即系香港工作嘅人都好啊，咁、其实佢哋当然会关注呢样嘢啦。 咁你又问，咁就劏心我一句，咁通美国商人翻到去国内冇行贿咩？即系唔通冇点做生意？ 唔系，因为你大陆系一个大染缸嚟噶嘛，大佬 啊！ 即系你如果你当然你话冇得罪人就好地地啦，咁但系佢而家佢就话啦，喂嗱，其实你喺大陆得罪人咧都唔需要惊嘅，因为咧嗰啲牙，即系嗰啲地方官咧，嗰啲官仔咧喐唔到你嘅，都要中央部委要批准先得嘅咁样样。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唔系话担心呢样嘢。有时咧，就算你行得正企得正啦，如果你自己嘅所属国家同中国咧，即系本身系有不和嘅时候咧，你分分钟变成炮灰。你问下康明海，你问下加拿大嗰个前嗰、那个前外交官康明海，同埋咁嘅冼柏旭， 冇得搞噶。 喂，佢哋其实本身无辜嘅大佬，正正因为加拿大佬拉，即系拉咗孟晚舟引导佢。喂，咁你先至揾人哋报复。喂，人哋，喂佢自己本身可能自问都系 innocent 嘅，冇问题。喂，连嗰个毒贩啊，加拿大嗰个毒贩啊，喂你无端端你都抽翻出嚟，人哋话，哇你判死刑。由重返变主返，你有冇搞错啊？ 所以 喂呢个离晒谱，喂呢、這个有眼睇㗎嘛大佬啊。 所以做生意係要驚嘅。 咁要驚啦。 喂咁大陆嗰啲商人喺政协都有讲㗎喎。咁成日都话喂作中国呢就以后就唔好再搞啲公司。即係好多人呢、就原来呢中国啲民企嘅老板呢、就即係为可能真係为咗一少少嘅事做生意得罪咗人。跟住呢俾人洗十万八万，跟住呢搵公安局呢就令佢呢就拉咗去调查。一查几年，咁如果系上民企喺香港公司上市老板呢，咁一搞几年呢，佢股价就唔使要啦。咁、所以就成日有呢啲事发生喎。所以政协都讲緊，喂你即中国呢如果想维护中国嘅股票市场呢系能够即系稳健咁发展呢，就唔好啲民企老板呢就成日俾人呢系无辜去无告咁俾人拉咗。 係啊，咁你最恐怖就在于呢，即系你知道其实你大陆唔你系一个即系唔系话你免咗咩罪就得嘅，唔系关罪行问题啊，罪名问题啊，佢砌你生猪肉嘅时候，你嗰37项里边，梗有一条啱你运、啱你使噶嘛， 唔系咁，所以呢个咪人治社会。 桂文海啊，桂文海佢自己啊，佢揾佢翻去，佢都唔系话经济罪行噶，佢话你几廿年前即系车死人，嗰条友都未必系佢咩，佢因为佢嗰条，佢系个桂文海啊， 佢都唔系讲佢出书嘅问题 吓。 咁啊，即系死人嘅问题。 唔系咯，喂，仲有你记唔记得谷开来啊？ 系啊， 谷开来先恐怖，谷开来即系阿薄熙来嗰个老婆啊嘛。 系 大佬啊，你嗰阵时你知唔知佢判佢审嘅时候，佢搵个替身出嚟睇个样子？喂，佢无端端搵个肥婆出嚟替佢去受审都得噶，大佬。 个鼻刺嘅整。 喂，如果我个样生得似谷开来，我俾人哋攞咗去做替身，咁点算啊？ 咁你唔会死㗎，因为你替身嚟啫。喂，死嗰个系谷开来啊嘛。喂，因为佢肯上去就 唔使。即系呢样嘢，你喂，如果你自己本身喂呢、這个咁样嘅司法管辖区好地地冇所谓，即系大家我哋要 concern 嗰样嘢，唔系话咩罪名，而系你自己嗰个国家系咪尊重法治啊嘛？佢系喂本身习近平佢都系反对司法独立嘅，佢觉得呢啲系异端邪说嚟嘅。喂，佢覺得呢啲係即係哇咩三權分立啊、司法獨立啊嗰啲嘢係即係阻礙到嚟咧， 阻住個經濟發展。 係啊，唔係阻住經濟發展，阻住共產黨發展係嘛？ 即係 呢個問題係咁樣噶嘛，大家都明白㗎。即係所以喂， 即係呢啲生意人商人嘅嘢，喂，即係講真，平時口裏表態，即係表裝 OK 啊，冇問題噶，係嘛？ 而家叫你行動一對自己利益有首先。 你問翻阿邊個啊？即係我哋嗰個金融界別嗰個叫咩名啊？ 張華峰。 張華峰好肥嗰個張華峰，之前人哋喺度問佢啊嘛，喂，即係佢一去到啊，即係呢啲叫咩上市公司立黨位嘅時候，口頭支持你習近平冇問題， 真係做就唔得噶啦， 佢都講到明，喂大佬。呢啲好現實噶嘛，大佬啊！ 自己又危險啊，咪真係，真係個個都危險噶。 係，喂，即係，唉，習近平你自己，即係你政治過硬，你都問下你自己個六億身家喺香港買樓嘅。喂，大佬，如果香港嘅一國兩制不在，你嗰六億身家都縮水啦，係咪啊？ 咪所以而家呢鑊嘢咧，都係林鄭嗱，我諗同黃志文同林鄭都係呢鑊嘢炒咗落嘅啫。 唔係咁，而家林鄭攬上身啊嘛。 咁林鄭就係堅持要做啊嘛，不嬲佢強勢。 你見佢今個禮拜係㗎。喂，你去到嗰個咩撤回呢個三税分流嘅時候啊，你就話要即係又話唔好冚頭埋牆啊，要兼顧戰至現實啊。 咁點解呢件事你冚頭埋牆啦？ 因為夠票嘛。 咁咪囉。 因為夠票嘛。點解夠票啊？除非阿爺吹雞啫嘛。 咪囉。 係咪先？即係個問題就係咁啫嘛。所以你嗰班保皇黨你唔好扮嘢啦。 唔好再搞啦啫。 唔係囉。所以其實 講。再咁樣玩落去，我哋呢個節目冇嘢好做。因為所以冇道理好講㗎嘛。冇道理好講。鬧佢哋，鬧佢哋冇鳩用嘅，因為佢哋有自己利益嘅，就講到鬼咁有道理。咁我哋要聽佢啲道理喎。但其實佢講嘅道理就唔係正義喎。 係啊，唔係正義喎，即係好簡單喎。你見到阿李家超喺度講乜嘢啊？喺度大義凛然。哎呀，你見佢頭先。啲戲幾好啊，係嘛？跟住阿林鄭又喺度話啦，啊，即係我哋即係因為出於同理心，係嘛？即係要處理嗰個逃犯，係嘛？要處理嗰個香港人，係嘛？嗰條友，係嘛？因為要懲之於法，要對呢個家屬咧就有個交代。大佬，即係你而家你話逃犯條例，你係要即係急於去處理，係嘛？就係、是、因為你驚咧咩打草驚蛇啊，乜乜物物啊，即係再拖落去咧，咁佢就走佬啦又成。咁好啦。去到面對呢一個沙中線嘅時候，你嗰套咩標準？沙中線你搞呢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搞咁耐，而家出咁嘅垃圾報告，而家禮頓啊，嗰間子公司啊， 酸。 喂，禮頓個子公司啊，清盤啊，紙屑啊，冚家產，屌你真係！喂，講禮頓嘅時候，喂，你唔見你呢、這、一個嚇、啊，即係打草驚蛇，唔怕打草驚蛇，係嘛？喂。如果沙中線死人啊，係數以百計嘅人啊， 唔止啊！ 喂，離曬譜啊！ 兩架車撞埋去 啊！即係我哋下一個接翻嚟講講呢一個即係沙中線問題先。 好啊！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